收不到你，谁不在唱着把它当话题，真真假假反正明天就忘记，姐妹们的聚会好 happy。 说来说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蛇年的第一期随机波动，我是傅时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冷建国。 对，那蛇年的第一期节目其实我们还没有到完全开工的状态，我还在广州过年。对，但是我们这一次其实年后第一期节目其实要跟大家聊一个比较悲伤但是也很严肃的话题，其实也是我们决定紧急加更，本来都想说最近放假不录了，但是真的是怀着悲痛和气愤，这期想跟大家聊一下大 S。这期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小庆，小庆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随机波动的听众朋友们，好久没有跟大家在声波当中见面了，很想念大家，你们都好吗？ 好正式的开头， 就是很久 已经想哭了， 很久没有上台面了。 其实这期节目的起因就是因为2月3号就是立春的当天，其实有一个让大家都非常震惊的消息，就是大 S 徐熙媛在日本过世了。其实当天早上我就在小红书上刷到了类似的消息，但是我就觉得可能是谣传。中午11点多吧，发布了一个官方的声明，就是小 S 证实了这个事情。基本上所有的群里面还有朋友圈，大家都对这个事情表示非常的震惊。对，然后我觉得震惊可能一个就是确实太突然了，而且他又确实非常的年轻。第二个就是当时传出来是因为他在日本旅游得了流感，然后病逝了，就会觉得说他这么年轻的这个身体状况，然后好像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一个生病的原因被带走，所以总的来说就是非常的错愕的一个状态。我们当时第一时间也看到小青在微博上发生了，然后志奇就说咱们要不要找小青来录个节目，而且志奇的第一反应是好气，都想工作了，我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工作热情了，但是又被这样一则华人世界的大新闻，好像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让人震惊的新闻出现了，以及这个新闻确实是关于女性的种种处境，然后有很多人从这个角度进行了分析，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还是很值得做的一期节目。又因为小庆他其实非常了解这个娱乐圈，而且也是康熙来了的忠实观众，这个节目其实也陪伴我们很多人度过了童年。我记得在微博上看大家都说其实大小 S 代表了一种，我觉得一个是说他们是一种很真人感的，很具有真人感的明星，而对于现在的娱乐圈来说，这样有真人感的明星仿佛已经是上一个时代的事情了，所以我们在怀念他们的时候好像也是在怀念一个比较鲜活的时代。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很多人说他们其实开创了一种表达的风格，是一种很古灵精怪的很鬼马的，女性也可以在公共的这种话语场里面讨论一些可能看似很私人的事情，而这些私人的事情大部分是女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很有先锋性的一点吧。第三点就是大 S 在后期她的这段婚姻里面其实引发了一些争论，然后包括在离婚之后遭到了一些舆论的责备，其实这个里面能反映出很多的性别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可能会从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和大家分析和回顾一下这个事件。就是首先还是问问大家，你们觉得为什么大 S 的这个去世会带来这种山呼海啸般的纪念，或者说这种现象级的大家对他的怀念？因为很多人我看大家都说其实并没有看过太多他的作品，也不算他非常忠实的粉丝，但是他的离世就好像是远方的一个朋友去世了，像一个邻家大姐姐去世了，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神奇的，在当下的娱乐圈好像也很少有这种和大家距离感如此之近的明星。 就我想起一件往事，我记得就是我参加随机波动的前世，就是剩余价值的第一次录制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我记得是韩国有两个女孩子自杀了，两个女明星，一个叫崔雪莉，一个叫具荷拉，然后我写了一篇述评，大概就是描述了艳女这种氛围如何在韩国的社会的结构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演艺圈这个系统当中，如何像绞肉机一样把两个鲜活的美好的生命绞杀了的这样的一个述评的稿子。然后后来好像是知奇和视野就联系我说能不能来播客里面聊一下，那是我们第一次认识，也是我们第一次 录制播客，也是我第一次在播客这个媒介上面去表达自己对世界和社会的一些看法。所以当昨天他们三个在约我做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六七年过去了，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是这么的让人不可理解，就是一个这么美好的生命。我觉得它会让人错愕的原因是，我当时在菜市场买菜，我现在住在大理，大理的菜市场就是非常的充满生命力，五颜六色的，然后突然手机里面蹦出一个消息，然后我们那个群其实是一个关于植物的群，我和两个好朋友，但是后来就是在这个群成立之后的三年里，可能有80%的消息都是关于西园和西地的，因为我们太喜欢他们了，或者是关于他们周边的一些消息和新闻。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干嘛要给我开这种玩笑，就是大过年的，我就很不可相信。但是我又觉得我看到那个是繁体字，我觉得应该不是空穴来风，我就去查了一下之后就非常的震惊，就整个就没有办法再买菜了。本来是买好菜要做饭的，我就跟我的家人说哎，我好像做不动饭了，我得消化一下这个消息。那我会觉得就是它好像是一直陪伴我们的一个人，它好像像空气那么自然的存在，即使这几年它是以那么痛苦和被羞辱被压榨然后被污名被各种的这种剥削的形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媒体当中，但你依然觉得它是活着的。但是有一天当你看到这个人他甚至是在海外去世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就当时是这种错愕的感受。同时你还觉得说他作为一个明星演员，他演过那么多的角色，在电影里面在电视剧里面，不论他遇到怎样的挫折和挑战，他最后都活着回来了，或者是他获得了他该获得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活到他复仇或者说他得到他公正的对待和评价的那一天他就走了，而且留下了那么小的两个孩子，然后呢这两个孩子还会落于那对科莫多巨蜥的母子手中有可能，所以就特别的痛苦和不忿吧。然后这种心情就像六七年前我们在录制那期播客的时候看到那么美好的生命在风雨当中就被踩到泥泞当中，就是一种巨大的愤怒和心痛吧，就是相同的感受再一次出现，他逝去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等来最后的审判和最后的一个公正和复仇吧，就心里面还是会想说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但是他离开了。 我感觉我可能就不像小庆一样对他们的生活这么了解，就是不是像很多喜欢他们姐妹的观众一样这么多年跟他们一起成长然后一路陪伴的这样一种感受，我其实是没有这个感受。但是其实我这两天也哭了好几次，我也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不是他的粉丝，也平时对他没有那么深的感情。我第一次哭是因为他去世之后，就是有一些他的朋友出来发文纪念他，就是我看到阿雅那个微博上面就写说不久前他们刚一起聚会，然后感叹说姐妹的聚会真好，以后要常聚，然后没有想到这个就是最后一次。然后我觉得我就是狠狠带入，我就觉得说从学生时代就认识的好朋友，然后他们现在都已经是年纪50的一个中年女性了，然后忽然你生命中好像一直存在的一个人就消失掉了。然后我就在我们三个人的群里说，我就说我们一定都得好好活着，一起活到90岁。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也挺好笑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不太想活到90岁，但是就会觉得活到90岁也挺可怕的。但是跟朋友说就很希望朋友能够活到90岁，或者我们能一起活到90岁。然后这两天还有一个很强的感受，也是刚才小庆说的，就是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有点 trigger 到我们这么多年的一种潜在的一种心理感受，就是觉得沉冤未雪大仇未报，就是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人死了好人死了，但是正义最终并没有到来。我觉得我是第一次很具体的感受到这种 活着其实也是一个等待正义的过程，等待正义意味着一种希望，不是说他死了一定要把他的死归结到某一个人头上，而是说如果他活着也许还有机会看到正义降临的一天，但是死了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活着的人会觉得异常的愤怒和惋惜的其实是这一点。嗯，我觉得我这两天很多次想到他很难过，都是因为我觉得好像跟他一样的人有很多，他是其中的一个人，然后因为他太有名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像一个远方的朋友或者亲人一样的这样的关系，我们在他身上倾注了很多情感，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人就是陌生人，他们也就这样就是不清不白的死掉了，然后最终也没有看到正义被伸张的那一刻，就是感觉这种感受好像最近几年一直积压在很多人的心里，然后因为他的去世就是再次爆发出来这样一种感觉。嗯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戴斯的照片或者说他的形象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班级突然出现流星花园的贴纸，就是我到现在都没有看过那部电视剧，但是看到过贴纸上山菜他的形象。然后如果说对他有一些了解，我觉得恰恰是发生在这两天，就是这两天给我的感觉像这件事情好像并没有真的发生，又好像它已经发生了很久，因为你无论什么时候打开互联网，你看到的都是跟这件事情有关的不同视角的声音。然后我开始看到他之前比如很古早的一些台湾娱乐节目上的发言，他跟他妹妹或者跟其他嘉宾互动的片段，你就有一种就之前我们经常会做一些作家的副文，然后你会发现你做过一个人的副文之后才开始去看他的作品，才开始真正的认识他。然后最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诶，直到他离开了你才去看他的 cut， 你才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嗯，其实事情刚刚发生那一天有一点让我想到李玟去世的那个晚上，就好像是一种他们应该一样都是48岁的年轻的年纪，然后一样都是死于非常迅猛的疾病吧，然后一样都是让主要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比我们再大一点点年纪的人感觉心理上难以接受。但感觉大 S 的这个事情因为这两年他持续的还在舆论的中心，所以我们能看到更多面向的故事，就是我觉得好像很多女性无论她在什么年龄都可以带入大 S 整个生命历程的不同的部分不同的角色吧，这也是这件事情可能还会让大家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说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是四个人在一个线上会议里边，刚刚这个场景让我觉得特别像疫情期间给一个逝去的人开追悼会，在线上追悼会，然后大家就会分享说我跟他的故事，他给我带来了什么影响，然后我的感受，然后我希望别人是怎么看他的，就是我突然有一种那种昨日重现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感觉其实也是知奇刚讲的这种感受的一部分，就是它其实是过去几年大家积压的一个情绪，而在此情此景我觉得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场景又很好的召唤回了过去的那段记忆的感受，就这是我的一个很及时的感受。我觉得第二个感受就是小庆一开始说的，他想到他来第一次来我们节目，我们聊的是绞肉机，就是父权制和厌女机制的绞肉机是如何摧毁两个女性的生命。就是我这次觉得很受挫也很愤怒的一点，也是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尤其是你会看到，就我们等一下之后也会聊到，在一个流量经济的时代，很多事情已经被放大了，而且被变本加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倡导一些理念，然后践行我们所坚信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挺大的打击。我这两天很多时候的难过、伤心和愤怒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我会发现说好像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告诉大家说厌女的机制是怎么样的，然后父权制是怎么样的，它是怎么样摧毁具体的女性的，然后当你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女性就这样被吞噬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的难过，而且也会觉得非常的无力，就是有一种过去几年我们不断的 去践行的事情，它究竟是不是还有意义？当他面对一个更大的厌女浪潮，还有一种更大范围的狂欢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绝望的。 嗯，但是我还是就是不愿意屈服吧。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重复的、不断的、全面的说出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世界的不满，我们对这个父权制度的方方面面的厌弃，和我们绝不再要和他就是进行任何一点妥协的决心。因为前不久也写了一篇副文，是关于广州的一位政协委员，他深度参与了广州20年的公共社会的一个建设，我对他有非常深的一个公共的感情和私人的感情。我记得在那个副文当中，我有引用一段话，这段话是美国的一位作家写的，那位作家的代表作呢是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先上讣告，后上天堂》。我在想，只要我们不遗忘他们，我们一再的讨论他们，我们一再的践行他们的生命的特质在我们的身体上延续的东西，他们就不会真正的死亡。即使他们没有被写成讣告，或者他们从来没有上过讣文，但是即使我们现在以声波的方式来讨论，也是一种非常必要的方式，而不是徒劳的方式。那个作家说，当一个人一条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DNA 的链条断裂的时候，我们必须第一时间知道我们的损失，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办法写一篇严密的一个讣文，但还是愿意在声波当中去追思我们心中非常美好的一位女性徐熙媛女士，去追思她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可爱的、启蒙的、先锋的、生动的切面和那些画面，还有她为这个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功德和贡献，不限于女性的境遇，不限于动物的权利，不限于性少数群体的权利，不限于在新冠期间他如何顶住压力给大陆和武汉捐献口罩，也不仅限于当时台湾当局颁布了口罩禁止出口令，他和西地都在微博还有社交媒体上面就是批评政客短视的行为，他们认为不论什么时候人道主义都应该是高于一切的政治观点的。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必须不要屈服，也不要灰心，因为父权制的存在已经像空气这么自然，已经存在了几千年，那我们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就像换血一样就把它换掉。所以我虽然愤怒和伤心，但还是觉得继续走下去，不要屈服。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想做这一期节目的初衷，就是像小庆刚说的，虽然这个世界很糟糕，但是我们其实也想向大家传达的就是我们还是没有放弃表达和发声。然后既然我们今天刚刚提到了是一个有点像赛博追悼会这样的形式，那不如我们也就是按照这个流程，可以让小庆先给我们回顾一下，作为一个很了解大 S 的人，在你的眼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可以有一些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他。 好的，我接下来的这个发言可能会有一些机械感，因为我是一个口头表达能力逊于这个书面文字表达能力的人。为了表达对熙媛的这个尊重和一个严肃的一个效果的呈现吧，所以我就提前写了这个稿子，就念一下。但是在念之前呢，我有回想起我其实是见过熙媛的。当时2019年还是2018年我们去台北，那时候还能两岸就是非常自由的来回，我们去台北做他们姐妹俩的封面报道，就是这几天金星宇写的下 那个写 的 很好 下凡的报道，对，和他写的那篇副文，其实那次我们一块儿去的，我也见过熙媛。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虽然当时非常焦虑说拍摄的效果会把他拍得胖或怎么样，但我现场会觉得他其实状态非常好。然后在那个打光和腐化道的那个 烘托之下，因为那天穿的几乎都是黑白的，再加上在那个摄影室里面那种灯光之下，她的睫毛很长，就像飞蛾的阴影一样落在她的眼角，当时拍出来的照片就像黑白照片，我就想起那种默片时代的那种明星，就觉得他们俩14岁出道，到当时拍摄的时候可能有40多岁，就会觉得他们虽然年纪不大，但就很像好莱坞那种经典时代的那种老明星，就你看他的眼神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但有时候那个眼角的那个睫毛垂下来的时候又有一种慈悲的感觉，那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那是他给我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印象。包括他的妹妹也是，他们俩那天拍出来的感觉就像日落大道或者是热情似火那个年代的那种明星的感觉。这两天我其实就一直控制不住的在回看和复习关于他的很多资料，那在我的脑海当中其实浮现出来三个他的一个切面，是我个人对他的这种认识当中我觉得应该是他浮现出来是分辨率最高的三个切面。那第一个切面呢是西元作为东亚家庭的女儿的一生的这样一个存在。西元是最早的两岸家庭的后代，他的父系家庭是来自山东。现在很多人污蔑他们的政治倾向，但其实从我最早看综艺节目开始，他们两个都一直说自己是山东人，所以我觉得这些无妄之灾真的非常令人气愤。他的妈妈呢是台湾本省的人，生了三个女儿，然后他的爸爸呢是家中独子，但是他的爸爸好像有8个还是9个姐妹。那么我们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典型到不能再典型的中国传统的这种父权制的家庭。他的爸爸没有过特别长时期的正经的工作，因为他的爷爷和奶奶是开那个金银楼的，就是这种贵金属的这个加工的这种一个铺子。他的爸爸基本上就是不太成器的一个二世祖，其实小时候是非常经常的家暴他们的妈妈，后来甚至有赌博。我记得前些年他们俩甚至还给父亲偿还过不菲的赌债，所以西元其实可能是这个家庭情况所迫，也是他个性当中的这种气质吧，所以他成为了这个家庭实际的长女，而这个长女呢又变成了像母亲和父亲甚至丈夫一样的角色，她是实际的这个家庭的房梁和压舱石，从她15岁出道到她不幸离开这个世界之前都是如此，这个家庭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她和妹妹演艺生涯的每一个重大的节点都是她在出面，她在掌舵，这是她非常显影的东亚女儿的一生。第二个在我印象当中的是她作为女明星的一生，她是少有的自己提出要出道做明星的一个女孩，不像很多人是因为偶然被发现或者说要替家庭还债这样子。她给自己取的英文名字呢是 Barbie， 我觉得这个名字似乎也映照了她对自己职业的一种认识，就是她需要以一个标题来控制和保持自己的一个外形，自己的身体，还有呢要尽力的保持她能做到的完美，那就是一个女明星的白瘦漂亮，同时呢作为这个名利场当中一个高效的一个生产者，同时呢她的角色和她的形象包括她人本身都是一个被大众广泛认可的和消费的一个商品，这是她的这个作为女明星的一生当中的一个属性。她从歌手开始，之后做了主持人，又出演电视剧，最终在2008年到2013年这个时期成为了华语娱乐圈的顶级明星。她深度参与了东亚偶像剧行业的崛起，她曾经雄心勃勃的竭尽全力的想要做一位出色的电影演员，直到她结婚，她暂停了演艺事业。这个身份中的西元，她从小闯荡复杂的演艺圈，她非常的早慧，很礼貌，两姐妹都是这样，而且人情练达，而且她有一种就是对这个工作的一种 非常本质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工作的本质可能有一方面是一种让渡和交换，而且他很有媒介素养。我记得我们当时采访的时候，他们两姐妹应该是我们工作当中遇到的唯一一个没有提出要提前看稿或者审稿的采访对象，这是非常罕有的。而且从这次他离世之后的他们家和媒体的这种沟通和交流来看，你也能看到他非常的体谅打工人的这种工作的需求，他也能够体谅别人的要求。所以在他的身上，其实他年龄不大，但是有一个古典的老牌的那种艺人的那种态度，而且服务大众是他和妹妹一直就有的那种心愿。而且他从小闯荡江湖，他有种江湖儿女的慷慨和豪气，这种东西并不是只在男人身上存在的。她是一个非常仗义的女孩子，这种仗义在她身上非常富有魅力的。而且她也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角色的人，她不贪婪，她知道自己是明星收入高，她也知道做这个工作就是要被观看和消费。不论从最早的电视台到后来的网络综艺节目，再到抖音，再到小红书，被观看、被品评、被误解都是他应该承担的一部分，同时也是被我们理解和爱慕的一生。这是他在我心中的第二个切面。第三个切面，其实我想剥离所有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身份之外，我看到的作为许熙媛女士的一生，我真的不想提她关于妻子的那部分，因为实在太心痛了。那应该怎么描述她作为地球上这个个体的一生的存在呢？在剥离了所有的身份之外，我在他的一本诗集叫《蝴蝶飞了》当中，我找到了他十多年前对自己的一段描述。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不会说谎，你们可以说我口无遮拦，我不爱应酬，你们可以说我难相处，我有正义感，你们可以说我多管闲事，我工作认真，你们可以说我吹毛求疵，我不杀生，你们可以说我假道学，我明辨是非，你们可以说我钻牛角尖，我热情，你们可以说我疯疯癫癫，我善良，你们可以说我愚蠢，我抬头挺胸，你们可以说我骄傲，我爱阅读，你们可以说我做作，我很够义气，你们可以说我搞小团体，我很勇敢，你们可以说我无知，我头很大，你们可以说我冤大头。在这个生命空间当中的许熙媛，她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是华语世界谈话节目的先锋开创者。他和妹妹许熙娣所开启的语态和语言风格影响了两岸几代年轻人的说话方式，比如这件衣服上写了我的名字。他和妹妹是最早在谈话节目中为性少数群体发声的人，为动物权利呐喊的人，也是最早在大众节目当中谈论躁郁症和抑郁症的明星。他们的言行扫除了东亚社会对这些议题的病耻感和污名化，他们不是靠学习和理论来发声，而是靠着人性和本性中高纯度的真善美和共情之心。他们的话语和行为为多少曾经痛苦的心灵和少数派建造了一座庇护所，让他们不再孤独和自我折磨，这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功德和贡献。在进入异性恋婚姻城堡前的许熙媛是一个极具生产力和创造力的女性，她贯彻一种绝对的主体性，也恰巧踩在不同媒介形式兴起的节点，从电视、综艺、电视剧到电影，成为一个成功的演员和明星。她还在职业之外的世界建造了一个女儿国，其中是她的妈妈雪原意义的姐妹，还有她自己后天选择的亲人朋友，他们热热闹闹地过了很久，像一个女儿国。其中她是那个大王，他们是最早在华语世界告诉世人，女性女孩可以后天选择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女性的关系，女性的情谊是如此的有力和温暖，她是这样的一个人。而女性的同盟和关系是可能的，她不再是那个无人去过的房间，她也像一个氏族部落的首领一样，维系了一个母系家族的共同体，让离婚后的母女四人成为了一个坚固的母系的堡垒。在走出女儿国，走出名利场之后，她进入异性恋家庭的城堡，她带着三个月的女儿搬家到北京，她暂停了工作， 在大雪和雾霾当中的北京思念南国的家，他开始做一个他认为的合格的妻子。当然，这套程序是东亚社会的我们一出生起就被植入体内的。在一身伤痛、一身污名之后，他走出城堡，他回到了自己在台北的洞穴，他从小建造的母系部落，这成为他最初也是最终的堡垒。具俊晔俱是没有出嫁从夫的桎梏，他来到台北，甚至像一个上门女婿一样。这里我没有贬义，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崭新的男性气质，很文明的行为方式。再有，他和家人在册德三年，西园虽然不断的被蟑螂母子撕咬，甚至敲骨吸髓，但他想必也和爱人和家人度过了生命当中难得的静好岁月。这就是徐熙媛女士给我的三个最深的印象，也是我希望给大家普及的一点点非常少的关于她的珍贵和不可取代的地方。 小庆写得好好，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有两个比较有意思点，一个就是小庆提到的这种母系氏族的可能性，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最近几年比较新的一个概念，虽然说可能徐家他们母女一直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生活，但是我感觉是这几年大家才慢慢的去重新挖掘这种一个女性乌托邦这种生活是什么样的，以及才会回过头去发现他们其实提供了女性共居生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画面。如果回顾十几年前的一些媒体，大家的一些很主流的叙事其实会说女性很多的地方是非多，就是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以及女人之间在一起会相互扯头花，或者说会用一种有点讽刺的语气去说一些娱乐圈里面这种所谓的姐妹团，其实带着一种很负面的意涵。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回过头来再重新去看这种女性的团体，其实会发现它里面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很流动的，也是很动态的。就像小庆刚讲到，其实大 S 她有点像一个女性氏族的这种首领，我觉得在以前的报道中有的时候就会说她其实比较强势，还会有一些负面的新闻，就是她好像会欺负其他的女性，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评论。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去看，其实就会发现这种女性之间的共处，它其实也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对于我们比如说如何去理解权力关系，权力是不是只有现行的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就是一个人是绝对的领导，或者他拥有绝对的权力，他就可以去统治他下面的所有人。其实我觉得好像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图景和想象的路径。我们现在就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可能一个女性的大家族她有自己的运作方式，而它里面的关系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像一个网络，就是在谁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互帮互助的，而不是一个像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我觉得这好像也是我们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我有时候会觉得啊，西元和西帝其实在两个王国之间游荡，或者是说有两只手在争夺他们。但我相信可能最能给予他们温暖和安全感的堡垒还是他们自己建造的那个堡垒，而不是异性恋的婚姻，或者是父权社会，或者是这个名利场给他们的那些礼物和馈赠，或者是提供给他们的生存的解决方案。当然我不否认家庭或者亲密关系，或者说他们和孩子之间的那种爱也是非常非常不可替代的生命的经验，但是我会觉得他们常常会处在两种力量的争夺当中，而男性好像很少体验这种被争夺和撕扯的感受，可能他们一生下来就在一种解决方案里面，所以我很感慨吧，就是他在这种自己的王国和外面的那个生死场当中几度来回，也未能全身而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状态，可能我们每一个女性毕生都在这样的一个行动动线当中吧，所以我们究竟应该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就想起西园写过一首歌叫我要去哪里，其实她是很有才华的，但我们常常会忽略了所谓女明星的才华。如果我们看到她们姐妹或者是赵薇爱读哲学书的话，我们就会想说好肤浅的 职业还要装深刻，但确实他们是很有才华的。就这个歌的名字吧，就突然让我很感慨，就是我们究竟要去哪里，也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首歌，就是小轩作曲，西园作词的。 对，我刚刚也想到，其实他生前最后一次上真人秀就是跟他的妹妹小 S 和阿雅一起，有点像录一个旅行综艺这样的一个真人秀。就那个时候因为他的这个婚姻和种种的事情吧，其实他已经有一个口碑的一个跌落吧，可以说很多人是带着去挑他毛病的目光去看这个真人秀的。然后很多人从中得出的一个观察就是说，他其实是这个小团体里面的一个 bully， 就是他其实是霸凌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存在。嗯，我觉得今天我就在回想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如果你以一个花哨式的这种对女性关系的这种审视来看待一切的话，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在这样的目光里面全身而退的。就是你用这种目光你看任何一组人的关系，你也许都会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是 bully， 而其他的人是被 bully 的人。我就想到说人物那篇报道就是叫大 S 下凡里面，他就写到说他的这个姐妹淘小团体里面，就其他人总是在赞美他，然后就说这个赞美其实也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开始在他们都还是小女孩的时候，她的朋友们真的是觉得她很漂亮，真心的赞美她。后面就是有点怕她不开心，我记得就是采访其中她一个朋友，我猜测那个记者应该是问她说，你们是不是怕她，然后她就回答说，我们不是怕她，是怕她不开心。我想到有时候我跟我妈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怕她，我是怕她不开心。就是为什么怕她不开心呢？其实是因为你能感受到这种看似非常完美，对自己要求很高的女性，她有一种内置的一种焦虑，而这种焦虑会感染给她身边的人，可能导致的一个外化的结果是，身边的人会看她的脸色行事。我也能理解说有些人把他理解为一种 bully， 但其实也是他身边人对他的一种体恤。然后他就说第三个层面就是现在那个报道写的时候是2018年，就说现在他的朋友夸他赞美他其实是因为心疼他。我觉得这一点我看了之后其实也特别心碎，就他的朋友其实知道他这么多年经历了什么，然后在经历了种种这一切之后，他依然想要做一个完美的女人，然后他朋友其实是希望他能够放轻松，能够更爱自己。所以有时候夸赞他是一种你可以说是违心的夸赞，是为了让他能够更接纳自己，其实是心疼他的一种表现。然后我看这个报道我就觉得这种女性之间的关系好真实。我觉得我们现在获得了一种权力的视角，就是通过这种权力的视角，我们发现了在无论是原生家庭也好，亲密关系也好，还是友谊和职场当中的这种不平等，这种剥削或者是伤害，我觉得这是一种好事。但有时候我又不免在想说，我们是不是有时候也在滥用这种权力视角，或者说对权力的理解太静态了，而忽视了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流动的。我感觉这个报道其实就写出了一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种流动性，就它看似是一个主心骨，是里面拿主意的人，是一个小团体的核心，似乎是最拥有权力的人，他身边的人其实是簇拥他、赞美他，甚至仰视他的一个状态。但这种赞美里面其实又包含着很多个不同的层次，就是包含着他的朋友对他的这种理解、体谅，甚至是一种心疼。我觉得好复杂，是一种女性之间非常非常复杂的关系。然后可能现在无论是在这种真人秀里，还是在一种通俗想象里吧，它依然是一种非常扁平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也许我们还没有从那种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这种非常陈旧的叙事里面走出来太久，就是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大众的想象，就像我说的，它好像是一种更加男性化的想象。就是我觉得在我们已知的这种大众文化，包括我们看到的可能对于权力的想象里面，大部分它都是由男性建构的，而这个建构里面就包括很森严的等级， 其实它的流动性会小很多，但是在刚刚之前的那个很微观的分析里面，我又觉得其实女性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它就是更复杂更流动，可能更像一条河流一样，没有一个人是永恒的在上风的，也没有一个人是永恒的在下风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们这个家庭以及围绕他的这个女性的团体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些思考和一些对于权力的就是拓宽还有另外一种道路的想象。其实我觉得这个想象力本身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补充一点，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就是你凭什么相信媒体剪辑给你的综艺画面就能以此为判断去判断一个人的人品呢？或者说去评价别人的一段关系呢？别人的这段关系已经存续和发展了20年甚至30年，难道就只有你有一双如炬的双眼吗？难道只有你有一双智慧的双眼吗？就别人都是傻子是吗？就阿雅呀、范晓萱都是傻子，他们有什么丑闻和把柄被犀利握在手中，所以几十年来只能任他蹂躏吗？就是别人都是傻子，就你就是像包公一样目光如炬吗？我觉得很奇怪啊，当时。但其实我觉得就是从那次风暴当中，我也看到就是西元身上的那种淡定和对他对事情和世人的一种体谅，和就怎么说呢，哎，我甚至觉得有一点点佛性，就什么我都可以接受，什么我都可以原谅。因为他好像非常的早慧，也很知道这个职业的特点是怎么样啊，所以这一点就更让人心疼了，特别是让比较了解他们的人就会觉得说何至于此呢，被泼这么多脏水你也不出来说一下，或者就马上发个声明，或者说我律师要告你诽谤什么，他从来没有这样。 对，我们刚刚其实聊的是他的人生中给他带来很多温暖和支持的部分，也是能让我们看到很多希望和可能性的部分。然后现在我们就要进入让我们都觉得很愤怒的部分，但实际上其实是我觉得同样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就是小庆刚刚讲的他被父权制割裂或者割断的一个人生吧，其实就是他的亲密关系和浪漫爱的部分。这个其实在他的人生的后期引来了很多的争议，然后他的私生活、婚姻生活包括离婚后的生活像一场闹剧一样，我觉得其实对于他这么爱体面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结果，但是他还是依然很努力的去面对他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想探讨一下他的婚姻的问题。 其实我并不否认他和汪小菲当年就是一见钟情的那种，好像遇到了命定当中的那个人，就是灵魂的伴侣的那种冲动和那种巨大的激情。我看过他们俩分别对那个时刻的描述，我相信他们当时就是两个深爱彼此的人，所以才能做到说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从认识到结婚，这也是一个非常符合浪漫爱神话的一个场景吧。但是最难的是，或者说就是童话的最关键的部分，其实是之后在最初的激情和爱的高潮过后，我们的关系会怎么发展和生长下去。即使是他是一个曾经那么具有声望的一个名流，他进入婚姻关系之后，他进入一段异性恋的婚姻当中也是充满了激流和险滩的，这是我的一个感受吧。 对，我觉得这两天我在观察就是对大 S 的这个讨论，尤其一部分讨论其实聚焦在这个浪漫爱还有以异性恋为中心的这个婚姻制度讨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是这几年在舆论场上关于女性的话题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话题吧，讨论度很高。然后我自己就会感觉不仅限于对大 S 的这个讨论，最近几年我一个整体的感觉就是话语场和不同话语体系其实是加剧分裂和极化的。就是一方面有一些女性是认为说要断情绝爱，然后认为男人不行，就这样的话语是很流行的，然后这样的女性她对浪漫爱是绝望的，对异性恋也祛魅了，在话语上甚至实践上就过上了一种我们所谓的这个性别隔离主义式的生活。然后另外一面又能看到她其实是断情绝爱的反面，比如说这几天在大 S 去世之后，汪小菲第一时间出现在了机场向媒体鞠躬作戏，然后我们在小红书上刷到的 帖子标题一般都是什么他还很爱他，就是我现在看到都完全点不感兴趣，真的就是怒火中烧，然后觉得看到标题都脏了我的眼睛的这种程度。但是你就会发现，如果作为一种舆论现象去分析，这样的人确实还是很多的，就是他们依然很坚定的笃信异性恋和婚姻制度，甚至有一部分人是很崇拜或者认为说能找到汪小菲这样的伴侣是一种福气，是一种福分。对，所以我觉得这两种话语其实是非常割裂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大部分女性，她其实是在这两端之间反复摇摆，很犹疑不定的。比如说她们仍然很渴望亲密关系，但是这个亲密关系不一定是以性缘为基础的这种关系，但是她们很渴望亲密，然后渴望爱，也渴望关怀。所以当具体的生活和真实的生活中没有一个这样的对象可以投射的时候，她们就会在虚拟的世界中去投射这样的情感，或者说在追星中去获得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情感体验。所以我会觉得在观察大家对于大 S 的亲密关系的讨论的时候，好像恰恰反映了人确实是很复杂的动物，女性也确实是很复杂的动物，而且我们确实都是像我们曾经讨论过的，是且新且旧的，在过渡时期的一种女性，不管是大 S 本身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这样的。我觉得看大 S 就会觉得说，一方面她确实是那种勇敢追爱的代表，她肯定是仍然会相信浪漫爱的神话的，但是她在这种追寻的过程中并不是被动的，她是一个追求爱的主体，她其实是在爱他人的过程中去完成自己的主体性的，不管他是爱还是不爱，是结婚还是离婚，其实都是他自己主动的选择。但是另外一方面，你又会看到说，当他进入了一段这样的异性恋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婚姻制度，他又会去遵守一些传统的婚姻制度的要求规范，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和健康为代价的，同时他也会遵守一个社会，一个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对于一个妻子，对于一个母亲的要求。比如说他会因为要备孕，然后他就会改变自己吃素15年的习惯，然后比如说他生孩子的时候走过鬼门关，然后身体面临巨大的这种风险和生育的损伤。所以我会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女性，而她的这种复杂性确实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种反应，所以我们要做的可能就是不要抹杀她身上的这种复杂性，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对，她身上的这种先锋和传统，她挣脱一些历史文化桎梏的那种实践，也包括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种历史文化语境和空气当中的人被植入的这种程序或者格式化的这些观念也好，这种意识形态也好，我觉得它其实是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但是它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今天刷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位网友，他其实是一位作家叫乌昂，他说他也就是刚刚提到视野说的这个人的复杂性，他说大小 S 都是70后，没有一个70后的女性是生而觉醒的，没有谁不被婚恋模式为人生最高的价值初始的设置过。我不想去论断他们生活的对错，我只想说没有必要以绝对正确的觉醒来作为一个范本去衡量他们，他们已经做到了他们能够做的极致，在丛林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他们的迷失是我们全体的迷失，他们的挣扎和无助我们也都共享了，他们也都有精彩绝伦的人生，这点让人欣慰。然后我想说的是，他再不完美也是那么的真实和高贵，但完美的苍蝇和蟑螂再完美也只是苍蝇和蟑螂而已。对，我就想补充这一点。然后刚才我们说到那个浪漫爱的部分，其实我在看他们俩分别对那段邂逅的描述，就是事隔这么多年再看的时候，我能够隔着这么多年的时空，我还是虽然不是我自己经历的，你还是能感受到那份热情、巨大的激情、渴望和那种生命的悸动，你还是会被他触动，也还是会为当时的他们感到幸运和幸福。但确实这么多年过去，你会看到说所谓的浪漫爱的神话和我们两个人的浪漫爱建造的这个王国，它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非常的不能生活在真空当中的，它受到很多很多因素的影响。 时代的温度，各种风潮，包括两岸的政治环境，包括新冠肺炎带来的这种生活场景的变化，交流方式的变化，包括经济的下行，包括资本和风险市场的这种变化和动荡，更不要说亲密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事情。所以这个神话和两个人的爱的王国，它其中消亡的其实并不只是爱情本身，就是爱情消亡的背后其实是许许多多的力在作用于其中。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看过玄子写的那篇文章，但我自己还是会觉得说，就是曾经浪漫爱其实是有解放的力量的，像邓丽君的音乐，像不久前去世的琼瑶阿姨，她的作品，她的创作，她的文本，她的电视剧电影，都曾经给华人社会带来解放的那个光亮和空气。但确实我们现在越来越警惕浪漫爱对人的，特别是对女性的麻痹，和她对她全面的一个塑造和格式化，这个也是有必要的。然后在这个背后你也能看到说，没有一个植物是可以单独存在的，即使是我们看来最纯净的两个人之间的一个爱的关系，它也是受到许多许多东西的摆布，许多潮水的冲刷，然后它会在各种力量的左右和塑造之下，变成我们当初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东西。而且即使是像西元这样一个一身体面要强的女性，也无法从一场糟糕的嗜血的异性恋的婚姻关系中全身而退。即便是像她早已财务自由，依然在这个艳女的大沼泽当中越陷越深，被这对母子敲骨吸髓。所以我会感觉到我们没有谁的关系能够真空的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天罗地网，有很多很多大的力量，更不要说这个艳女的铁幕无边无际。所以这个事情想起来真的是挺悲观的，但是人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所以是不是简单的站在这个选择的两端就可以避免被所有的力量波及到呢？我也表示怀疑和还需要再思考。 嗯，我就想到我昨天在校对我们今年即将要出版的书的稿子，然后其中有一篇是我们当时跟小青一起写的关于欲望都市的一篇协同写作，其实就是在谈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个话题。我记得我在里面就写到，因为当时我们想写这个协同写作的初衷，就是在这个欲望都市里扮演 Mr. Big 男主角的这个男演员，他也被几个年轻的女性指控性侵，这个男演员就对这些女性发出一些很暧昧的这种浪漫信号，比如说邀请他们去自己的房间里拿东西或者什么类似于这种，然后很多女孩当时就完全被这种一个经典的剧集塑造出来的这样一个明星的形象所迷惑了吧，有一点，然后他们甚至很多还跟他接吻了，跟他有了一些亲密的交往，然后没有想到他很快就暴露了他真实的面目这样子。我在里面就写说，你没有办法怪他们缺乏警惕或者太傻，被剧集和角色洗脑了，因为这种想象不仅是关于一个理想的男性形象的，对于女性来说，它更关乎自己，关乎一种自由。对方可能是有钱有势有明星光环的人，但我们也可能年轻有趣聪明，在电视剧里他们本来应该是势均力敌的，在电视剧里他可以礼貌又不失性感地拒绝对方唐突的性要求，对方也会绅士而不失尴尬地停下来，他们也许还会再见面，直到他认为时机成熟。欲望都市的内核，它的魅力在于女性从中感知到了这种进退之间的自由，直到对方开始施暴的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这种自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是极其脆弱的。可怕的并不是一种理想男性的幻灭，而是那种自由从头到尾的欺骗性。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清晰了，社会从来没有赋予过女性这样的自由。就是我觉得好像今天我们在谈浪漫爱的时候，我们仿佛在说我们不要再相信男人了，男人是 靠不住的，男人是不可相信的。但是我就想说，我们在浪漫爱里体验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男性所带来的那种东西，而是我们作为一个主体所拥有的那种自由，那种权利。它跟我们在工作当中，在其他的场景当中体验到的那种自由和权利是同样重要的。我觉得幻灭的也不是说对于一个男人的幻灭，或者说对这种所谓的浪漫的关系本身的这种比如说愉悦或者什么的这种幻灭，而是对我们曾经以为自己拥有过的那种自由的一种幻灭。就是在这样一个还没有办法平等的这种大的环境之下，作为个体我们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自由，或者说我们行使这种自由的前提是不是就是一种单纯的幸运，我们遇到了一个还不错的人，还 OK 的人，我们就以为我们有了这种自由。如果我们遇到了一个烂人，一个渣男，我们就仿佛没有任何机会去靠我们个人的能力去翻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我们体验到的一种真正很绝望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这个绝望确实是我在大 S 这段婚姻上面看到的一种绝望和愤怒。我觉得之所以这么生气，就是因为你觉得从他们离婚的闹剧上演，然后直到他去世之后，这个男的还在一直吸引大家的注意力，我觉得就是让人非常的愤怒。然后我就记得前天好像是看到乔麦的一条微博，他就大意就是说，他说最恐怖的就是大 S 到死都没有办法摆脱这个男的，他说真的很恐怖。我觉得确实也是给我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你就会觉得说，大 S 和汪小菲从离婚到他最后去世，其实就是男权社会厌女症最极致也最完满的一种体现，而且确实是到了一种令人发指不寒而栗的这种程度吧。如果你去回顾他的婚姻，你就会发现说父权制和婚姻制度对他的剥削其实是方方面面的，但是与此一体两面呢，又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作为女性的主体性的践行和自由。不光是他作为一个女性在浪漫爱中的主体性，其实也是他作为一个女性她对于自己生育能力的形式，以及她成为母亲给她带来的这种主体性的体验。所以你会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她的处境其实是很个人化的，很动态也很复杂的，其实是一种个人的主动性和结构的这种束缚和给她带来的被动性交织的这样的一种体验。然后我今天在就是看她好多回顾她的稿子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这段婚姻给她究竟带来了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是从婚姻到生育给他带来的一些肉体上的伤痛，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人物杂志大 S 下凡的这篇报道里面就写到说，他在决定要一个孩子之后，为了改变自己不易受孕的体质，他打破了吃素15年的习惯，开始吃肉。然后这个文章里写的是从一碗鸡汤开始回归肉的世界。就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很本能的想起了韩江的素食者。我们之前在节目里其实也讨论了很多次，就是在素食者里面这个女主角她不吃肉，拒绝吃肉其实是一种反抗的姿态，然后一种很决绝的最终想要放弃女性身份的一种尝试。但是对于大 S 来说，她其实是从素食者变成了肉食者，然后这仿佛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女明星开始拥抱母职的第一步。但实际上你仔细想，她其实又是从一种高度性别化的职业身份到另外一种同样高度性别化的职业身份的转变。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她丧失个人身份的一个开始，因为怀孕就代表着她的身体成为了另外一个生命的容器，也代表着父权制传宗接代的必要性在她身上的体验。但是我们好像似乎也不能否认她作为一个女性和母亲的爱和决心，因为她好像一直都很喜欢小孩，然后在她没有生小孩之前，她其实是视小 S 的这个大女儿为亲生女儿这样去看待的。所以成为母亲其实是她一直想要拥有的一种人生选择，然后这个选择也是极其具有主动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就是两次的流产和两次生育确实给她的身体造成了很巨大的损伤，而且在报道里也提到说她的生育险些夺走了她的性命。我又看到在她去世之后，张兰对她的悼词，她第一句写的是愿月儿妈妈往生极乐安息。她第一段是这么写，然后她第二段是用了她的名字西元什么什么。我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个把她作为母亲的身份放在了第一位，仿佛她是孩子的附属和前缀，而这个孩子是男方家庭的财产，就是有一股浓浓的父权味透出来，就是看的人非常的愤怒和心痛。 我就会觉得在对于女性生育的探讨上，其实和对于浪漫爱的探讨很相似的，就是这个主体性带来的解放和自由，和这个主体性它究竟到什么地步会被父权制加以利用，它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就是女性在这其中其实确实是一种探险，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你想要去拥有自己的主体性，想要去体验成为母亲的感受，想要去创造一段和孩子之间全新的关系，而又怎么样能保全自己不被父权制加以利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太难的命题了，这是对女性提出了非常非常高的要求。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就是，即便像戴 S 这样的一个女明星，可能她经济自由，然后财务自由，并且拥有这么多的女性的朋友包括亲属，其实能够帮她形成一个照看的网络的情况下，她还是会陷在这种父权制和厌女的这种泥沼里面，就会让人觉得尤其的绝望，就会觉得好像那对于普通女性来说似乎更加是一件看不到出路的这种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令我非常愤怒和心痛的一个部分吧。然后下一部分啊，就是其实我真的不想探讨这个部分，就是我已经在微博上发誓，就是说新的一年我将不再为疯男人贡献任何流量和点击量。但是我又想了一下，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探讨，就我讲的那种点击量，就是我不在网上就是贡献我的注意力，感觉我变成了一个免责声明。对，但是我觉得探讨这个男人以及他背后的机制和现象，以及他作为一种符号，其实还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接下来会花一段时间来探讨一下。然后这个也是小庆写在提纲里的，他管这一群人叫做菲佣，然后我们一开始都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就是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在微博上说不应该用这个词，其实是 对于这个外籍劳工也很不尊重。我们还是不要用这个词了，就是他们家这个母子两个人也有一些拥趸，就是我们讨论一下这些人。 嗯，是的，他的确是对东南亚劳工的一种歧视。其实我有把他们叫做蟑螂母子的梦女和梦男。那其实我对他们已经感兴趣很久了，然后这几天我就抱着一种解谜和解方程式的决心，我想知道说到底是怎样的一群人或怎样的一些人会成为这对母子的拥趸，他们的心理机制到底是如何发动的。然后我慢慢的就点开他们的头像，然后他们发布的内容，还有他们的评论，然后就慢慢的看到了一些画像，在小红书、抖音、快手还有微博上面，通过就是比较小剂量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观察和一个小小的田野调查吧，我就输出一些我自己的愚见。我会觉得说，其实在这七八年会存在一个现象，就是一群曾经拥有很多光环的所谓的男明星和男商人，特别是他们会和女明星曾经有过婚姻关系的这样一群男的，他在这个时代还有市场监管还有资本风险市场的这种洗牌当中，还有这个影视市场的这种就是变换当中，很多这种曾经拥有男性气概光环的男的出现了一个阶层和这个光环的集体的滑落和暗淡，比如就是以汪小菲、李亚鹏、杨紫为代表的一个群体，也有网友叫他们前夫哥群体，他们就是做啥亏啥。比如说我们当时去台北的时候，那个 S Hotel 里面的大堂就摆满了 S 一家的照片，然后呢 S 结婚不久呢，汪小菲就搞了一个饮料，然后 S 帮他站台，王菲也曾经被迫和那个不知情的给李亚鹏站过很多次台，有一次还那个弄死了很多蝴蝶，这成为他们后来分开的一个预兆。然后杨紫我们就不用说了，就这些男的他们就是从曾经的高位和阶层的坐标当中坠落下来，但是呢一路下坠竟然还有人捧住了他们，爱住了他们，就是他们主要下沉到像抖音这样的用户那里呢，很多人变成了他们的梦男梦女。然后我在想他们到底是在想什么，我觉得第一方面，我觉得这可能是媒介的一个民主化和大众化的进程，让许许多多的受众他终于可以插手就曾经高高在上的 明星和富人的家事了，家长里短，这好像给人一种权力的幻觉。然后呢，蟑螂母子也正是以贩卖这些鸡零狗碎的虚假的脏东西来以此来贩卖他们的酸辣粉。像鲁迅曾经说过，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做看客，曾经高高在上的富人和女明星，现在轮到本宝在直播间来指手画脚，然后我问什么蟑螂还答什么，这就是真正的下凡和真正的我获得了一种虚假的权利。我觉得这可能是一种所谓受众的那种动机的一个驱动力所在，另一方面是一种奇怪的慕强和怜弱的同时存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汪家爱新觉罗再落魄也是富人，也是高贵的血统。我和所谓的强人和富人站在一起，我骂小岛子，我骂棒子，给我一种我也是赵家人的感觉，我也是汪家一份子的幻觉。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梦女争先的就是表达汪的那种风度翩翩然后帅气逼人，他的潜意识就是说那个台湾女的真的不知足，我要是有这么帅气的老公，我要是儿女双全，我要是老公给你刷卡，这是引用他们的那个话哦，或者说 我要是做家庭主妇，我老公天天直播卖酸辣粉给我买包包，我要是有这个位子，我做的比你好一万倍，你要是不要我来要是最好的，这是其中一种很奇怪的心理，但是也能够理解，因为他其中还是有一种育儿的焦虑和财富的那种压力吧，毕竟现在养育一个孩子作为一个妈妈还是很累的，如果真的放到这个市场上面，就是这个所谓的异性恋的市场，汪小菲确实对很多来说还真的是个抢手货呢，就是我们不要的东西人家也是捧在手心。然后第三方面是这对蟑螂母子也是有很多孟男和孟孙的哦，就是所谓的男性的这种这个拥趸，他们的身上投射的是一种男性气质的焦虑，还有对身份和财富的焦虑。他的那种潜意识是一个女的还是个台湾的女的一个前妻，竟然虽然是通过法律啊，竟然离婚之后划走我的财产，我还要给他这个育儿经费，还不许我的儿子回北京，还不许回来过年，还离婚不久就再婚，还和多年前的恋人，那我爱新觉罗家的脸往哪儿搁？这岂不是在我父权制男权制的坟头蹦迪？想想都害怕，我必须站汪狗，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吧。我就会觉得说也是能够理解，但是也觉得蛮可怜的，就是同是女人都不说同是人了啊，你怎么能吃得下这么脏的东西，就是怎么能在这么脏的粪坑里面还要给他贡献酸辣粉，还要给他点赞。我也是只能说就是生物多样性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这对恶鬼道的母子定在疯癫的耻辱柱上，因为他们才是最疯癫的，而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我看小庆在提纲里写的这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前面我们在聊大 S 是一个老派的艺人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他真的很看重很珍惜自己的这样一个形象，包括人物对他那个采访里面也写到说，就是说他发胖之后他就拒绝出门，因为害怕被狗仔拍到他状态不太好的这样的样子。然后他也说，比如说他们年轻的时候做艺人，只要出镜上镜的时候是精致漂亮就可以，现在好像这种狗仔无孔不入，而且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拍照的这种手机，就导致说他日常出街也必须要保持一个很好的形象，就是我感觉这个对他来说是一种老派艺人的一个自我要求吧，就是维持一个好的形象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如果被拍到了这种状态不好的照片，他也会觉得是一种不敬业的一种表现。但是真的给人一种世风日下的感叹，就是现在这种对于名人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无论你是因为什么出名，是好名还是恶名，都可以把这种关注度这种流量就直接兑换成现金。张兰在这个直播间里就各种消费大 S， 然后模仿嘲讽她的痛苦，然后做出各种这种颠三倒四这种不入流的上不了完全上不了台面的这样的一些行为，然后就把因此获得的这种关注度就转化成卖酸辣粉的钱。 我有时候觉得那些所谓的他们的拥趸，就是支持他们的人，也未必就是真的尊重和认同他，就是一种看客的心态。然后他就是靠这种别人不敢做的事情我敢做，这种小丑式的这种表演，然后获取这么多的流量。然后我就想到视野前两天在微博上写，就是说今天这种人的注意力和情绪都已经成为了一种可被量化的数据，可被调动的资源，甚至是一种商品。越是这样，就是越需要保护自己的注意力和情绪。在这个注意力很快变现的时代，要主动选择关注的内容和方向，不要被动接受，不要被平台和算法利用，这也构成了日常政治生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去年特别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今天甚至连用脚投票的权利都没有的这样一个现实中，我们还可以用手指投票，还可以用眼睛投票，就是你不要把关注，把你的时间，把你的情绪，就是免费的就给这些你不认同的人，这就是一种投票吧，可以算是。对，然后刚才小庆讲的那个，我也想到说，就是这种追妻火葬场的这种东西，为什么如此的具有市场呀？就是随便点开一个那个汪小菲那种惺惺作态的什么视频，底下就有人说他的灵魂没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为什么这种追妻火葬场的模式就这么多年一直存在在这种言情小说的这种套路里面啊？就是好像仿佛女性的生命就最终只换来了男性的悔恨，我觉得太莫名其妙了。然后我就想到我们小时候看的很多那种女鬼文学，其实感觉有点像类似的一种逻辑，就是你用死亡实现了对活人的一种终极的占有，而且这种占有就还不是说比如说鬼上身把他杀死了这种终极的占有，而是说因为你的死而让他一生不安、悔恨、思念，这样的一种占有。首先这就是一种想象，他都已经结婚了好吗？他都已经再婚了，就是这是一种怎么样的一种自我麻痹，这种精神胜利法造就了这样的一种文学形式。而且就好像现在汪小菲就是一个 incarnation， 就是他都上身了，就这个剧情就已经就上身了，我真的太崩溃了。 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他已经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女的给他生孩子。 但刚才小庆这个观察好复合，就是你从多平台的这个用户画像和他们的言论里面其实看到的既有阶层的层面，他们怎么看待一种富人的华坠，同时你又很向往他们的身份，然后也有一些性别的成分在，就是我如何向往做一个富人家的公子，以及在这个层次上我可以占有到怎样的性资源，可能构成了一些汪小菲的男性拥趸所向往的东西。然后另外一个非常迷惑也非常不好讲的，就是其中地缘政治跟民族主义的层面，尤其是后面你不仅提到爱新觉罗是吧，还有具俊晔的韩国国籍，就是都构成了这个闹剧里面的一些元素吧。就我觉得它变成了一个非常复合的东西，就是在多个层面能够掀起不同的舆论的波浪，就也是这件事情很神奇的地方。 刚才知棋和视野所说的那种，哎，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好神经啊，你就看看网文就得了，你还真磕上了，人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离开了，你还那儿磕上了，还活。哦，我真的觉得这样的人，人家在乎这个吗？大 S 在乎这个吗？别人根本就不在乎这种狗屁套路，就你自己套进去还歪歪个没完，我真的觉得好丢脸，真的。天哪，我不知道这样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一点都不尊重逝者，哎，也不尊重别人家属和孩子的那种心情。哦，真的没完没了的磕了还。你要 这期我好想好像剪一个小庆骂人纯享版。 不是，我觉得这样的人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脑回路，哎，这是什么样的情况，你还真的以为自己在看网文呢？ 我觉得对，但我觉得现在的一个趋势就是，当虚拟的这个世界的信息逐渐变成你真实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是会产生小庆刚说的这个效果，就是很多人就是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网文在看，我觉得他们甚至都不觉得它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这确实也是就是网络时代的一个很严重的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它确实会某种程度上削弱人的一种道德感，我觉得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嗯，这个是不是就是当年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是 哪一个理论家鲍德里亚还是谁，他说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发生过，它只是发生在虚拟的电视直播当中。所以我会觉得现在这个媒介和这种平台，这种无时无刻24小时365天的所谓的直播，已经把很多很多人不仅是直播主包括看客已经完全的异化了，它完全就变成了一个黑洞的流量黑洞的一个没有头脑的没有智慧的完全不能称为一个人了，它就变成了一个壁子。 就是某种程度上他们有一种虚构和真实相互渗透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就是你说他是磕上了，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汪小菲他自己也很清楚，他其实是作为一个素材存在， 对， 就是说他不是作为一个主体存在的，他是作为别人的一种想象，对于这种所谓的霸总的这么一个形象的想象，它作为一个真人素材在补充和丰富这样一套想象，所以你看他那种什么又淋雨啊又什么，我真的崩溃，就是他就是已经入戏了你知道，就作为这个素材他都已经入戏了。我有时候也觉得说他不是说对这个人真的投注了多真实的情感，而是说这种叙事这种模式在不断的就是真的就是给人洗脑吧，然后让你进入了这样一个叙事里，所有的一切都可以作为这个叙事的一种素材，一种补充素材而存在。就包括最近这两天又有很多人说如果是他还跟汪小菲在一起，汪小菲能动用多少多少资源一定会救活他，就是且不说这里面就有一种对于那种特权的一种真的是跪舔，就是普通人怎么可能能带入这样的一种叙事，就是即便是有一些人真的掌握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医疗资源，这种事情也不会落在你的头上，而这些人的存在只会挤占你自己的资源，就是我觉得他就是他其实是和日常生活那种真实的那种情境完全割裂的一种东西，但是现实又在不断的去喂养这样的一种东西。 对啊，他就觉得还是我们那个中华男儿北京纯爷们儿才能挽救世人于水火当中，就是日本也是龙潭虎穴，然后韩国人也是无能的光头是吧，就只有咱们中华男儿不再是东亚病夫，只有他才能救人于水火。什么玩意儿，就说明这几年就是这几年的这种国情教育是非常的深入民间了，已经非常的有动员能力了，就是到了一个非常无常和偶发的这种疾病事件你都能带入大国政治带入东亚政治，我真的服了，这样的人真的不当外交部长屈才了。 鉴于我们聊到了这个北京男儿，我们就是再讨论一下这个事件里面的地缘政治的想象，其实这也是他们的离婚事件在前两年很受关注的一个原因，然后以及它里面其实投射了一种很强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一个点吧。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私下也讨论过，就是感觉在娱乐圈里面为什么觉得北京男性和台湾女性的结合就仿佛不如北京女性和台湾男性稳定，当然这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小样本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对，但是我在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不负责任的推测，就是我会觉得北京男性和台湾女性的结合其实是地缘政治里面作为首都的北京和作为岛屿的台湾的一种完美的镜像，就是在这个想象中北京它是中心的是雄性的，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北京纯爷们儿，然后台湾是边缘的是阴柔的需要被征服的，这种地缘想象就很顺撇的就被投射到了汪小菲和大 S 这一段跨越海峡的婚姻上面，也很顺理成章的在必要的时候它会被动员起来激发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我觉得不太顺撇的部分其实是 大 S 她并非一个完全符合这种民族主义叙事者想象的一个台湾的娇妻。我们看到就是说，当她展现出婚姻中比较传统的那一部分的时候，比如说她在结婚之后对丈夫的爱和尊重，然后对婆婆的孝敬，还有说在场面上给足夫家的面子，然后也很支持丈夫的事业的时候，公众对她的好感度其实是很高的。但是这个好感度的背后，他其实未必是爱女，只是爱男。其实他们爱的是一种对父权制和婚姻制度的捍卫和顺从。弦子他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小庆刚也提到过，这个文章的名字叫《汪小菲和大 S 被舆论打败的法律契约，被疫情戳烂的家国婚姻》。弦子在这篇文章里就指出，在他们的这个离婚闹剧里面，其实汪小菲着重强调了大 S 的三个点。就一个就是对于她第二任丈夫，就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韩国人具俊晔的一个攻击，然后她声称这个具俊晔其实霸占了一个她买的天价的床垫，然后以及她表示在大 S 在台湾的家里面其实一直是汪小菲在付这个高额的电费。然后弦子在这篇文章里面就指出说，其实汪小菲他引入第二个丈夫这个意向，就是成功的把一个是否支付赡养费的法律问题变成了一个伦理问题。这个伦理问题背后一个很通俗的故事情节，就是前妻用我的钱养现任老公。然后同时不论是引入他第二任丈夫，还是引入这个床垫的意向，其实都是利用了根深蒂固的这个父权文化对于男性和女性在性方面的双重标准。就是在现在舆论场上，我们经常看到男性可以三妻四妾，或者可以不忠，可以出轨，可以不断的找更年轻的女孩子为自己生孩子，而女性即便是通过合法的途径再婚，都会面临这种贞洁的审判。我们也能很清晰的看到，在一个父权制和厌女的社会里面，男性他要污名化一个女性，即便是一个有资源有钱的女性也是非常容易的，而女性即便像大 S 这样的女明星，她要自证清白，同时又要保持体面，其实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在分析中国这个事情的时候，同时远观美国，我就经常有一种环球同此凉热的感觉。我也在想说，最近几年为什么像汪小菲这样的男性他能有那么多的拥趸，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其实是这几年女性主义它得到发展之后，其实不论是在中国还是美国，感到男子气概受损的这些男性，他们都在 reclaim 自己的男子气概，就是有一种要重振旗鼓的感觉。而在中国的语境下，汪小菲恰恰就成为了这种运动的一个符号。而在美国呢，大家就可以去参考忽左忽右讲 UFC 政治学的这一期，然后里面其实他讲到了这种 UFC 它为何会成为特朗普胜选的一个关键，以及它背后的道理其实是随着 MeToo 运动和女性主义的发展，已经被逐渐解构的这种男子气概它如何重新在中国和美国崛起。在中国可能它就变成了一种更大众化的对于女性主义的反扑，在美国它其实成为了一种很重要的政治力量，它其实是能够对选举造成一定的结果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也是汪小菲作为一个符号为什么在这几年会受到欢迎的原因之一。 嗯， 他就是小型的特朗普啊，抖音里面汪小菲他那个癫公的形象，他完全知道如何 吸收那些受众所要的东西，然后加倍的反馈给他们，然后又可以在他们那里获得他和他妈妈想要的东西。我记得他们俩结婚之后回到台湾的第一顿宴请的时候就爆出了一个新闻，他当时就是被记者拍到，但只有声音没有他的形象，就是他在那个包间里面非常大声，已经喝醉了，在砸东西，然后骂很脏很脏的话，就那种北京爷们儿的脏话，特别脏。哦，我就觉得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然后后来那个徐妈妈就走出来了，然后那些娱记就问他，汪小菲是不是在里面发疯啊什么，就类似这样。他说没有啦，北京孩子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平常说话就这样的，没关系。包括我们那次去台北采访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感觉两个人的关系还是非常亲密的，就互相很深爱彼此。因为汪小菲很配合那次采访，讲了很多他们俩之间的一些相处啊，还有他们之间的故事。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他已经就是非常直接的说了，他要把孩子带回北京，但是夫妻两人对这个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当时就觉得说，北京孩子就要回北京上学， 就我当时就想说，哦，政见不同的两个人以后可怎么办呀？啊，所以我就觉得这种种种的草灰浮现吧，也是挺令人唏嘘感慨的。而且曾经这么深爱的人，他最后竟然对自己孩子的母亲，自己曾经的爱人动用了那么多的核武器，对吧？吸毒的指控，政治的指控，然后还有这种就是荡妇的羞辱。啊，我真的觉得真的人性的这种分裂和烂物真的让人大开眼睛。 对，刚刚小青讲到就是汪小菲对于这些的利用，还有我们之前讨论到的这个对于注意力的利用，我就还很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因为刚之前讲到我发的那个微博嘛，然后其实在我发完那个微博第二天，我就恰好在大西洋月刊看到一篇文章，叫做 The War for Your Attention， 然后它其实是大西洋月刊的一个编辑和一个叫做克里斯海斯的这个作者的对话。然后克里斯海斯他其实是一个作家，也是一个播客主播，他今年一月份刚出版了一本探讨注意力和注意力资本主义的新书，然后书名叫做《赛人的召唤：注意力如何成为世界最濒危的资源》。然后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也探讨了特朗普和马斯克是如何利用注意力获得成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个探讨，就是这个作者他就在讲说，特朗普和马斯克这样的人，他们都明白在如今的时代，关注度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甚至负面关注也无所谓。我觉得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之前的一些公众人物他们还是要脸的，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正面的关注，而现在对于特朗普和马斯克来说，他们是不要脸的，就是他们对于他们来说，不管是正面关注还是负面关注，只要有关注就是好的关注。对，所以关注在这里它的正值和负值已经和它的价值不相关了，只要能够带来关注，能够带来点击量，能够带来注意力的话，其实它就是一种资源。然后他就说这个算法也是一种助推，因为算法会选择推送负面关注的内容。然后他说，但部分原因是发送这些内容的人，他们内心深处存在某种缺陷，他们渴望关注，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这个作者说，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和马斯克都非常明显，他们会刻意去制造负面关注，也是因为这种关注催生了一种巨型网络喷子式的政治。而现在我们似乎正在见证马斯克时代在取代特朗普时代。然后这个记者就问他说，你如何定义马斯克时代？然后他就说，马斯克他其实利用了这种负面的关注，同时他进一步将这点实践到了极致，就直接收购了推特，然后并且在这个平台上大规模的运作这个策略。但是后来因为他对关注度疯狂的追求，最后摧毁了这个平台的实际价值，大概是烧掉了$250亿。但是通过利用关注度和这个平台，他成功的帮助了一位总统当选，又让这位总统处于了权力的核心，而这一切又最终为他个人财富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给他的身价推高了数千亿美元。他说这是整个关注度时代，他叫 Attention Age 最惊人的预言。特朗普和马斯克似乎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关注度才是最珍贵的资源，因此为了追求关注，他们不惜一切，即使表现得像个疯子，而这套策略竟然真的对他们奏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段话可以说是非常之精辟，就是把特朗普和马斯克这个主语换成其他男人若干也是非常成立的一段话，而且确实在我们这个舆论场上也看到了一种这样的趋势。而且我觉得这个从关注度，尤其是负面关注度，到它变现这个路径已经越来越短了，就它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成熟然后越来越短的一个路径，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所以我就会觉得现在好像这种就是把负面关注直接变现，它已经成为了一种互联网上的基础设施一样的存在。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我们每个人能做的确实就像刚刚我们谈到的，就是要用眼睛去投票，用手指去投票，这确实就是构成了日常生活然后日常政治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用你的眼睛不用你的手去投票，然后还给这些人很多关注，然后让他的关注变现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一种对于他们的助长。 我还想说的是，西元是在日本旅行的途中突发疾病，是一个偶然和意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他在那段婚姻当中受到的身体的损伤，还有结束这段婚姻之后，那对母子3年来在抖音当中这种造谣重伤、人格侮辱、精神虐待， 其实对他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我们可以想想，换作是我们，即使是其中最微小的一次，我们能不能幸存下来？但他一直三年来被他们以这种核弹级别的粪便式的侮辱和损伤和这种倾轧以及消费一直一直这样覆盖，但他还能够那样的去面对生活，去抚养自己的孩子，去跟自己的家人相处。即使如此，我们也能够想象这种伤害对他的身心的这种破坏有多大。而且他们长达三年的这种凌驾于公序良俗之上，对一位女性进行一次又一次刷新人类底线的虐待和侮辱，抖音平台是否尽到了平台监管的责任，尽到了维护公序良俗的责任，给过他们一次警告和停播过一次的处罚吗？在西元生前的最后一条微博里，他提到了相关的管理部门和平台责任。我相信他对这些平台和部门曾经是有过一些期待的，但是他没有等来任何一个强有力的介入和这种公正的处理。所以我想说，我们今天的新媒体的平台，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社会的基础设施，你在获得那么多的流量和利益和资本的同时，你有尽到相应的社会责任吗？我能不说是不是对弱势群体的一个关怀，你有尽到说对公民的一个平等的对待和人格的保护吗？所以这个是我特别想提出来的一点。包括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我们对素人的毫无保护的这种暴露，把他置于一个平台当中任外人去咒骂他的这样一种完全违反媒体伦理和平台的这种道义的行为，他以后如果继续发生的时候，相关的部门还有平台，你真能以一个什么法则，有一个什么法则就是豁免于你的责任吗？我们从一次一次的这种悲惨的生命的离去当中，不应该只有愤怒和悲伤，还要追责说我们还能做到什么，以后这个悲剧在发生的时候，我们各个部分应该负起什么样的责任。包括以后如果他们在卖酸辣粉，如果在消费西元的话，我也会去打抖音的那种负责什么社会责任的部门或者什么客服部门，就是你不能再这样了。包括现在张兰的直播账号依然是把西元的两个孩子的名字嵌入其中的，他们这种非人的行径不可以再这样被熟视无睹。 我觉得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还是回到我们今天想讨论的主角，因为我看小庆在这个提纲上面写下的一个词条是送别西元，然后你写的是不要过度的苦情化，不要去忽视它的能动性。 对，因为我观察到大家会有一种扼腕和伤势的心情，我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也想说，在西元走出这段婚姻关系之后，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动承受这些遭遇和命运的一个受害者的一个全然的角色。你可以看到他还是非常活色生香的在过自己的生活，他放纵的吃白松露，他依然买自己喜欢的衣服，做自己毕生都爱的这种美的搭配去表达自我。他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就是请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办一个小小的结婚派对，而不是像当年一样在流产一个星期之后在海南岛的大风当中，就是在风中凌乱吧。他依然在按照自己的心意活，然后他依然非常机灵可爱甚至黑色幽默的跟汪小菲发一张他们新年的照片，然后立刻拉黑他，像网友说的把他打开野兽笼子让他出来遛两秒又把这个猪关回去，就是他很可爱的，他的生命能量是超乎我们所有的。所以我会觉得我们不要过度的，我们爱他，但是也不要忽略他的主动性还有他生命的能量。 在他离世前的几年，我相信他也度过了很好的时光，有真正的年少时的爱人，有在自己的家乡，有母亲和家人朋友在侧，还有自己的两个孩子能够一直陪伴他们成长，应该也是非常难得的一段幸福静好的岁月。虽然当中一直有一对疯狗在撕咬他们，但我相信他那么多的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说呢，就像他说他对自己离开之后的追悼式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不要哭哭啼啼的，大家要吃很好的食物，喝很好的酒，然后唱大家喜欢的歌。他是一个从小就非常喜欢宇宙的人，我记得以前看综艺节目有去他们家拍那个视频，他的卧室的天花板就是一个宇宙的图像，然后有一颗流星，他也是 UFO 这种不明天体协会的会员，在他离开之前都是，他其实是一个很鬼马精灵的人，所以我会宁愿相信他去了另外一个星系和时空，他去继续做另外一个星球的部落的女大王。当然我同时还是非常的愤慨，这两种情绪都不矛盾，但它都同时存在，我会非常的不舍，但是也挺释怀的。因为其实人这一生生老病死真的是蛮痛苦的，他其实一直不怕死，现在解脱了，他已经进入一次新的旅行当中了，我们就目送和祝福他。 今天录节目之前，小庆也给我们三个发了西元之前的一本诗集，叫《蝴蝶飞了》，然后我下午也一直在看这一本，就是觉得现在读可能比在之前读更能读到很多诗里的东西。当然他在这本诗集里也不断地提到离开，然后提到死亡。我记得有两句他是这样写的，他说分离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还有一首诗他写的是，我爱家人，我爱朋友，我爱你，我爱矿物，我爱植物，我爱动物，我爱你，我的灵魂是有重量的。对，那今天整个录节目期间，其实小庆每次提到大 S 他叫的都是西元，然后他的这个面部一直是一个仰望的视角，就有一点，就在我的理解里应该是害怕眼泪流下来的一个角度吧，就是还是很感谢小庆愿意跟我们分享这些。 对，我看到很多很多爱西元的朋友把他视作自己远方的姐姐和最亲密的家人的朋友说，我们永远的失去了他。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不是失去了他，他已经开始了他新的星际的旅程，而我们是更坚定的，更勇敢的获得了他的生命特质和精神的延续。我们还在这个时空的人会继续的看着他的妹妹，当然我们了解他们的人都会知道说他可能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蒂和他的两个未成年的孩子，但我们会继续的关注他们，照看他们，以我们能做的一切去照顾他们和爱他们，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琪琪呢？ 我今天哭一 会儿，我就知道你哭了。 但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录了这期节目。其实我觉得我们去年很长时间都就是对于做这份工作没有什么热情，直到可能出现这个事件，我觉得感受到了一种很久违的愤怒而不是麻木，然后就是在第一时间录制了这期节目，然后我现在很庆幸我们录了它。我觉得是新的一年很好的一个开始，新的一年我觉得还是要好好工作。 你哭着说出这个话。 你们三个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人不是要以一年一年的刻度去评价和衡量自己，我们有自己的节律，对，我们有自己的节律，而且能够活着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 我最后还想补充一句，是 今晚跟小庆录节目，其实让我想到了小庆之前的几次来做客节目。其实第一次来在剩余价值的时候，你刚才也提到那一期我们的标题就叫好的娱乐报道是一个时代的田野调查，就是我觉得在今天看依然是这样的。然后第二期其实我们聊的是刘晓样，也是从一个女性的人生去照见我们自己，我们能学习的东西，我们所向往的东西，我们要奔赴的东西。第三次跟小庆聊天，我不知道大家还没有印象，是疫情期间在2022年12月份我们发了一期朋友再见。其实本意是想聊小庆搬去大理之后的生活，但我们聊到了更多，聊到了当时的困惑、压抑和痛苦，自己能做的和不能做的，感受到的限制和期待。对，那一期的标题叫像树一样活着，长出年轮，站成森林。啊，可能在今天我们要做的也是这样，就也是跟姐妹们一起好好活下去，我们真正的在一个现实的意义上，在观念的意义上都站成一片森林吧。 我刚刚还在想只有第一期没有哭，后面三期都是痛哭。 没错。 好，那我们就很开心小庆能来和我们聊这一期节目，然后其实也很开心以这样一种其实是我们没有意想到的形式送别了一位我们很喜欢然后我们希望能记住他很久的人，那也希望大家能记住他很久。 嗯，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我要去莎士比亚的距离，我用温柔怎样心疼。